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呢个题目咧，劲啊！可怜天下孩童心。点解讲呢个有关孩童心嘅题目咧？咁当然系讲同儿童同埋儿童史有关嘅话题啦。咁今晚咧，除咗我哋几位啦、嘉齐啦、婉娴啦、小毛同我之外咧，我哋仲请咗咧卢嘉琪博士啊。佢话谦称咧就唔系啊，绝对唔系儿童史嘅专家。但系佢系儿童史嘅研究者啊，咁同大家分享有关儿童史啦，同埋儿童相关嘅话题，欢迎。 哦，多谢。我老是想出现 嘅。佢应该系儿童嘅天 职啊。系啊，其实嘉琪咧已经经常，其实嘉琪咧就成日都会上嚟，基本每一季咧都会上嚟去讲。咁佢其实好广阔嘅兴趣，有冇对妇女啦、儿童啦，好多嘅话题咧都有多好得意嘅例子啊，会攞俾大家睇。咁所以特登请佢翻嚟咧，再睇下有冇啲有趣嘅即系各种各样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我又讲啲古怪嘢啦。 系啊，系。点解无端会讲儿童嘅？即系你几时开始对儿童产生兴趣啊？ 研究女人咯，因为儿童不嬲都好似系一个配角咁样陪住，即系伴住啲女人出现噶嘛。所以你研究女人嘅时候咧，因为我哋话啊，研究女性被以前啊被压迫嘅时候咧，原来发觉原来除咗女人被压迫之外咧，细路仔咧好似直情系压迫。其實壓迫緊佢，但係好似消失咗咁樣噶。我哋個焦點去曬，即係女人啦，係咪話啲男人點樣受壓迫噶嘛？但係其實細路仔都係一樣嘢嚟噶嘛。但係佢好似存在喺社會，但係又好似突然間咧冇乜人去理解過呢樣嘢咁樣咯。所以我覺得好得意。 係啊，即係講個故事啦。最近睇你睇新聞啊，可信性要打一個。問好耐嘅就係、是、日本有個研究講咧，佢話咧一訪問啲女士啊，佢話咧訪問啲女士有幾愛佢老公，咁佢話咧有八成嘅女士咧都愛佢老公嘅喺婚前啊，但係咧喺生個小朋友之後一年之後再做呢個訪問咧，就跌到得翻兩成三嘅啫，即係咩意思咧？就即係差唔多跌咗六成嘅，即係本來係愛佢老公變咗唔愛，背後代表啲咩咧？可能就係嘉琪最後嗰句，就係、是、啲兒童嘅存在咧，可能就係為咗壓迫個阿媽而存在。 嗰啲男人點講啊？為小人以女子難養。 係啊，但係就亦都證明咧，可能咧即係有啲嘅。民族啦，中國民族唔知係咪啊？就係啲男人咧，可能對於湊小朋友或者對兒童咧，直情係完全冇睇到。咁如果中國歷史係男人嘅歷史，或者中歷史係男人嘅歷史嘅話，咁唔好話女人冇啦，兒童更加就冇啦。 咁兒童都幾正啊！兒童即係佢咪解放咗個爸爸咯。即係佢出現，佢嗰、那個即係嗰個媽媽對嗰個爸爸嘅愛大幅度跌咗六成啊嘛，咁嗰個爸爸咪有空間被解放咯，即係個兒童嘅出現就 係 解放個丈夫， 唔係個小朋友出現咗個媽咪就錫曬個仔，所以唔錫個阿爸，而係搞到佢更加討厭佢個丈夫嘛，係咁呢樣嘢冇關嘅，冇關， 咁咪解放咗咯，咁解放咗咯，唔係解放咗啦咩？ 你哋係咪將你自己真實嘅個案啦，同埋真實嘅體驗全部講曬出嚟？ 唔係，即係即係頭先嗱，因為我哋發現咗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係如果係即係通常你一睇成個家庭啊嘛，即係個 family 入邊一定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去組成，即係有對夫婦啦。咁但係個小朋友咧，往往就會係好似頭先阿嘉琪講被忽略咗，即係好可能我哋做歷史研究都係，即係以前我哋講公侯將相啦，跟住我哋再落少少，我哋唔講公侯將相啦，講平民百姓啦。但係啲平民百姓都淨係將 focus 擺喺男性嗰度，特別喺中國有啲父權啊、男權嘅社會入邊。好啦，我哋慢慢咦掘翻出嚟，咦原來仲有女性嘅喎，咁我哋可以再睇到啦。跟住再就睇到女性身邊就有個小朋友，即係小朋友其實係長期被遺忘啊，可以咁樣講。喺好多我哋嘅歷史長河入邊，無論東西方，都好似忘記咗小朋友呢一個咁呢個角色。 因為小朋友佢好難有自己嘅聲音， 係啊， 你都去講翻出嚟啦。 同埋大部分嘅成人都會認為其實小朋友。即係冇思想啦，或者係其實好多嘢都係大人控制，所以其實佢哋係唔需要喺歷史上有一個咩特別嘅角色，即係小朋友唔會自己組織埋一齊走去反抗噶嘛， 即係冇個孩童部隊 啊 嘛， 係啊，冇呢樣嘢噶嘛， 所以到而家都係一樣㗎。你見到啲大人咧，你問佢即係或即係有啲咩大件事發生嘅時候咧，咁你嘗試佢，不如你問下細路仔自己意願啦。多數佢哋啲大人就會即刻就話：，你細路仔唔識答㗎，佢都唔知道自己諗緊啲乜嘢嘅。係嘛？細路仔好似冇意思、冇意識咁樣噶嘛，但其實細路仔有自己嘅一個世界噶嘛。我覺得唔一定聽佢咁樣去實行啦，但係都要聽下佢究竟佢個世界裏面咧，去諗緊啲乜嘢咯。 佢兒童佢有冇好好嘅理性能力或者作出嘢咧？我哋一間會再討論法律啦，嗰啲嘅話題都會再討論。不過有樣嘢，我覺得起碼好緊要嘅就係咩咧？我哋對歷史嘅興趣，其中一樣嘢就我哋想知道以前曾經係點。通過知道以前曾經係點咧，了解到我哋今日點樣可以再改進。 咁但係而家個問題係我哋以前嘅兒童係點係冇噶嘛？因為冇關注，咁就我哋想像出嚟噶嘛？而家兒童有冇人知道某一個時代嘅兒童佢哋係點生活？我哋幾乎冇辦法去述説嘅。我哋可以述説幾十萬年前某個越居嘅人嘅生活係點，但係可能幾百年前嘅兒童係點成長，我哋已經完全冇曬所有嘅證據。不過代表啲咩就係話兒童係要被關注。如果唔係咧，我哋基本上我哋冇辦法了解今日其實發生咩事。 其實有個問題想問下大家。即係咩叫兒童先？ 嗯， 咩叫兒童？即係我哋要討論呢個問題，可能首先就有個即係稍微係定義或者理解啦。咁因為我點解咁問咧？因為我而家都可以好口硬咁話自己係一個青年啊嘛。 你 係咪啊？ 或者口硬， 即係如果我口硬話自己係青年嘅話，但係我更加口硬嘅話自己係一個兒童。 O K， 係嘛？因為我童心猶在。咁你咁樣講得唔通嘅先？即係應該有啲客觀啲嘅標準噶嘛。咁同埋有啲睇法。即係如果唔係我60歲都唔係青年係兒童噶咯喎。咁嗱，我就即係就我所理解啦。我哋中國人咧喺發現兒童呢樣嘢或者兒童身份係獨特嘅，係比較早，最遲去到南宋北宋時期啊，就已經比較有清楚嘅一個對兒童嘅理解，甚至乎喺法律上面更早啦，喺唐朝就已經有噶啦。咁但係我點解想咁講咧？就即係點解會北宋時代開始有，就係因為有啲訓蒙書啊，有啲俾兒童睇嘅，或者係教兒童嘢嘅一啲書籍出現啦。咁嗱，但係西方嘅可能又比較遲啲啦。我哋成日都話，即係兒童喺西方世界嘅歷史，無論係喺文字嘅記載、圖像嘅記錄，都係好遲咧先可以有一個獨特嘅身份。喺好長嘅時間咧，兒童都係預備成人嚟嘅啫嘛。啊，咁啊預備成人，咁兒童係冇呢樣嘢嘅喎。 我覺得阿嘉齊講咗一樣嘢好緊要，即係我哋試下睇下西方先啦，不如，因為我諗可能一陣間我哋會講好多中東方啊，譬如我哋睇電影，我哋睇啲古希臘嘅電影，講譬如話戰狼 M 八啦嚇，即係好多好，你我哋睇斯巴達咁樣，你其實斯巴達啲小朋友係愛嚟做乜嘢嘅？佢全部都係做預備戰士啊嘛，即係佢培養佢將來就係要成為戰士。雖然套電影未必真係好如實咁反映，但我諗起碼作為一個軍事嘅即係一個軍事國家，斯巴達一個城邦，佢個歷史就係原來佢面臨咁多嘅敵人，佢要去保衛自己嘅城殼嘅時候，其實嗰啲小朋友係一個好重要將來戰士嘅來源。所以你睇到電影，佢話哦，啲細路仔七歲。放佢上山嗰度，對住一大堆嘅野狼，要佢自己睇下可唔可以戰勝一啲咁嘅野獸，然後翻嚟，咁就會係一個預備好嘅一個戰士啦。咁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睇法啦。咁你話去到中世紀，我哋都好難見到西方有特別小朋友嘅形象。好多時佢哋就想畫作入邊偶然見到咧，佢都係用一個大人。即係衣著大人裝束，但係不過係小朋友，即係矮細咗一個好似 scale 上面縮細咗嘅大人，一個小大人嘅身份出現，係吧？所以話冇一個特別小朋友嘅角色。 正話小木講中世紀，我都可以補一個例子。我哋話喺好廣闊嘅時候，個世界其實係好多嘅奴隸買賣嘅一個過程。我哋可能都聽過中世紀今日埃及嘅馬穆魯克嘅王國帝國啦。馬穆魯克就係伊斯蘭國嘅伊斯蘭教嘅一個帝國。咁其實馬穆魯克咧意思其實係奴隸。佢係咩奴隸呢？其實佢係喺黑海即係上面，即係當時即係金帳汗國嗰堆嘅烏克蘭嘅啲嘅 東歐地區， 即係其實主要係今日烏克蘭地方嘅一啲嘅小朋友，就俾周圍嘅人捉咗之後咧，就賣去埃及，咁然後就做咗佢哋王朝裏邊嘅呢個士兵仔。咁啲士兵仔咧就灌輸伊斯蘭教義，然後就教佢打仗。咁所以佢根本上無父無母，因為捉翻嚟，咁然後就長大咗成。咁其實呢啲咁嘅情況好多嘅，即係喺一漫長嘅歐洲歷史裏面都係有啲咁嘅情況。咁你諗下，佢講乜童年啫？即係童年養育嗰啲嘢，佢根本上冇嘅。成個觀念裏面就係捉翻嚟養大佢打仗。佢打咗成功，佢可以做到好大嘅將軍，或者甚至做皇帝。咁就係咁樣嘅一個模式。咁所以同我哋今日講嘅兒童嘅成長咧，可能係兩個世代啊，兩個世紀嘅嘢。 佢就算去到歐洲工業革命之後都係，即係我哋睇嗰啲 童工啊嘛， 苦海固錯童工，即係細路仔捐煙通，跟住喺度清潔，然後可能個人工就係、是，即係一日可能做幾個鐘、十個鐘、八個鐘到。 佢哋去礦場嗰邊刮礦啊， 係啊， 因為佢洗粒啊嘛， 係啊， 那個成本低啲啊，運輸又冇咁辛苦。 即係你完全可以睇到當時個大人嘅世界入邊咧，佢哋只不過係當佢哋係附屬品咯。工具咯，完全唔會話去理解或者嘗試，好似我哋今日題目講咩孩童心啫，其實使乜理解？唔需要根本啱唔啱啊？ 我都想知道，其實喺中國嗰啲畫嗰度咧，有冇啲咩特別噶？即係都小朋友係咪都好似歐洲咁樣咧，係大人嘅縮細版咁樣咧？ 其實都本身係嘅，因為佢哋唔識畫細路仔噶嘛。而畫細路仔咧，其實要去到宋代咧，頭先提到啦，宋代係一個我覺得好好文化、好好即係好豐盛嘅時期。咁你所以細路仔咧，佢畫出嚟咧，佢就會比較係象徵一啲。如果唔係嘅咧，佢以前畫細路仔咧，都係畫好似一個大人嘅縮細版咁樣嘅。 依幅圖你做緊乜嘢？依幅畫？ 佢哋玩緊啊！佢哋喺個庭園裏邊玩緊。咁但係多數佢哋畫緊嘅咧，都有啲嬰兒時期嘅 B B 咯。咁當然啦，你可以話佢依都好大人樣咁樣。 呢個係 B B 嚟㗎， 呢個 B B 嚟㗎啦。 女嬰嚟喎呢個。 因為好少咧話細路仔，如果你仲喺一個屋企裏邊嘅庭園去玩咧，其實好即係。呢個係一個 B B 時期咯，即係但係如果佢比較大少少咧，就應該要去出去讀書噶啦嘛，就唔會再喺度玩噶啦嘛，亦都唔贊同佢喺度玩噶嘛。咁而呢個咧係我哋即係近代即係一啲照片裏邊嘅兒童啦。咁你會睇到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好兒童噶，佢哋都 係人嚟嘅喎，好嘢， 係大人嘅模仿，即係模仿大人啊。所以我覺得呢張相好得意嘅係咧，啲細路仔咧其實佢手揸住嘅嘢啊，或者係佢坐住啲乜嘢咧，咁你都睇到佢就係。 小朋友 對於大人對於小朋友咧，佢嗰個理想，佢哋應該點樣啊？將來發展係點樣做啲乜嘢啊？其實都係反映咗喺呢張相裏邊咯。 係咪喐嗰係騎馬咁樣？ 有騎馬踩住只狗仔嘅公仔啊，跟住女仔就揸住啲花啊，即係嗰啲咁。 有少少性別嘅上邊可能有啲定位，有啲角色已經賦予咗喺度。 我下一節可能翻嚟再講多啲嗰啲年齡啊，嗰啲定義嗰啲嘢。但係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我哋睇到咁多嗰啲細路仔嗰啲畫像啊。斯巴達嘅故事啊，教育究竟係為咗乜㗎？我哋訓練啲兒童係佢想成為我哋係咪啊？定係即係定係我哋有佢哋自己嘅發展、自己嘅個性、自己嘅尊重咧？呢樣嘢我諗係要諗。天下父母心。 呢個真係幾得人嘅，即係我哋今日諗咧學校啊或者知識咧，其實我哋未必一定咁直接就係諗話佢要同將來佢嘅職業啊或者我哋對佢嘅 expectation 有緊密嘅聯繫。但係好長嘅時間，西方咧可能咧都將學校咧作為係預備。俾呢個小朋友投身社會， 甚至中國都係， 係啊，係啊， 即係教育都為咗幫佢。 即係你冇咗俾小朋友一個適當嘅一個成長嘅環境嘅嗰種期盼喺度，係咯。 係啊，即係我諗兒童嘅問題，其中一個癥結就係人類發展有關係啦。我哋話人類只要保值嘅時候，嗰啲兒童可能即係佢成長都成問題，咁佢冇諗呢啲嘢。咁但係隨住成個嘅社會嘅發展嘅現代化，我哋慢慢更加多嘅力量可以擺喺兒童嘅發展度。中間發生啲咩事同埋個故仔係點咧？我哋下一節咧再同大家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咧，我哋講咗好多兒童史有關嘅話題，同埋兒童呢個觀念點解我哋晚近當代咧越嚟越受到關注嘅。咁啊，嘉齊啊，其實呢個兒童嘅發展去到即係之後嘅情況又係點樣嘅變化咧？ 咪嗱，我哋即係先從歐洲講咗先啦。喺歐洲人咧，佢哋喺十二、十三世紀之前咧，其實好少提及兒童。咁啊，即係之後逐漸喺佢哋文獻啊，或者係頭先提到畫像啊裏邊咧，即係多咗兒童嘅角色出現啦。兒童主要出現係做耶穌個 B B 嘅時候， yeah. 或者係天使啦，係即係用天使嚟表達兒童。咁即係你可以理解佢係純潔嘅，可能係完美嘅象徵，但係又即係好奇怪嘅，佢又即係好大程度係要大人去照顧嘅。咁但係呢個就係即係對兒童大概係即係嬰孩應該有一定嘅概念啦嘅理解啦。咁但係我哋又要去明白一件事啊。頭先阿卓然喺第一節尾嗰度提到啦，就係兒童好多都未必活到好長，夭折率好高。咁啊，即係所以咧呢個矛盾咧就使到大人可能真係對兒童咧未必會投入好深厚嘅感情，因為你唔知佢幾時會死。啊！即係如果你好愛你嘅仔，好愛你嘅女，突然之間佢可能兩三歲就已經過世嘅，你情何以堪？即係你可能要做好多次呢啲咁嘅嘢，因為你要生 N 個嚟到去彌補嗰個人口嗰個流失率啫嘛。咁同埋對於兒童咧，其實即係我頭先都提過啦。定義係啲咩？即係究竟係咩兒童？即係西方世界咧，佢哋都曾經有過一啲討論，即係譬如係同一啲數字好有關係。即係西方人啦，對於七字啊，即係認為。七歲啦，就係對兒童嘅第一個定義，即係七歲以前。點解七歲呢？就因為係乳齒剝落換恆齒嘅時間。 嗯， 即係呢個係第一個比較客觀啲嘅理解。咁然後就到第二個七啦，就係十四歲咧，佢哋開始咧，可能係即係已經係成長到一個地步，大部青春期啦。咁啊，十四歲以後咧，到廿一歲之間啦，咁啊，即係青少年時期啦，咁樣呢個時期咧，就佢哋可以準備去結婚。 呢、這個咁嘅即係七幾個數字嘅理解咧，就大概係即係一種咧，可能係喺特別係法國啦，對於兒童嗰、那個身份嚇嘅認知。咁但係中間又有個問題嘅，但我哋都知道真係小朋友同埋少年人之間係有差距噶嘛。咁譬如喺法國咧，法文裏面咧好長期冇適當嘅字眼咧去形容少年嘅。即係所以究竟即係嗰個喺14歲以前嗰段好長時間，即係究竟嗰、那個嗰條線係點畫嘅咧？即係七歲係其中一個講法啦。咁但係即係七歲以後到14歲之間又如何咧？喺即係譬如法國嘅文化裏面咧，佢哋有一個幾長嘅時間咧，都要係有啲掙扎去思考。嗱，咁但係即係調翻轉啊，喺即係我想講喺中國咧，中國都有類似嘅一個即係對數字嘅理解。譬如我哋講到女孩子幾時適合結婚，就係200年話破瓜之年啊嘛，咁就兩個八即係16 啦。 咁但係第一個八咧都係好重要喎。第一個八之前咧就係即係 B B 啦，咁但係第一到八歲咧可以做啲咩咧？就可以開始去學校讀書啊。即係上學嘅時間或者蒙學嘅即係開始，而且男女就要分開噶啦。即係喺八歲以後，咁嗱，即係呢啲但係我亦都要理解一樣嘢咧。中國嘅歲係即係加一嘅， 虛數， 即係我哋係有虛數嚟嘅。我哋講八歲，其實大概我哋今日嘅標準七歲到，即係所以東西方嗰個數字咧都有啲 有契合之處， 有契合之處咯， 神奇喎， 係啊，即係如果淨話講譬如明朝好多嘅小説都有講，即係譬如話女孩子結婚年齡14、15係咁剛剛好，13啊太早，15、16之後咧已經叫遲，即係亦都有啲咁樣嘅講法。簡單講就係、是。嗰、那個適婚年齡可能比起現在嚟講咧早好多好多好多嘅。咁正話咧，我哋講啊，家徐講咗好重要嘅就係嗰個啟蒙時期咁樣嗰個時代咧，就可能啱啱更越嚟越多有嗰個對年齡嘅關注。咁喺啟蒙時期我哋都可能會聽過即係伏爾泰啊、狄德羅啊之外咧，可能就係盧梭。 盧梭 係。咁盧梭有本書，大家可能聽過就係《愛美爾》啦，即係佢講嘅，即係一個小説嘅方法去講，就係、是、教佢自己嘅一個小朋友嘅一個書，係小説嚟嘅。咁佢裏面講到啲觀點，其實睇好多都可能係啟發好大當時同埋今日。咁當然你會知道有啟蒙啊、自由主義嘅思想嘅背景之下，第一咧佢認為咧小朋友唔應該學咁多字嘅。佢就唔應該睇咁多字，佢應該咧對係啊，佢唔應該睇字啊，佢應該咧接觸咧就係大自然嘅知識嘅。咁佢都話咧就即係除咗要學人點樣做人之外咧，就要點樣學做自然嘅知識。咁所以咧佢要去周街周山跑啊，去睇下世間嘅萬物。咁然後咧亦都要學人點樣去做一啲人嘅相關嘢。咁亦都要學倫理嘅嘢嘅，即係點樣做倫理啊，各種各樣嘢，咁三樣都要兼顧咧，咁先至好。咁佢亦都講太細個咧嘅時候咧，應該俾佢自己去發展所長，就唔應該限制佢。咁呢啲嘅講法咧，好當時係好受重視。咁另外亦都要講咧，就係有一點就係當時一定要為由母親去喂母乳。咁一點咧好大爭議，點解？因為喺當時啟蒙時代，法國嘅貴族咧，基本上都係用奶媽嘅。咁呢個成日拗得好緊要，即係嗰啲貴族婦女生咗之後就掉俾奶媽湊。咁盧梭就認為佢係即係剝離咗嗰個母愛，就有啲小朋友成長嘅時候，即係畸形啊！簡單講就一嚟嘅時候奶媽湊養大，然後咁個問題， 生母冇得關 係啦，那個問題咪好嚴重咁計落去。咁然後依個書即係當時俾人批評得最勁係咩？就係大家都人知，就係盧梭其實自己係棄養噶嘛，即係佢生幾個仔咧，全部都送咗去孤兒院。其實佢冇真係教過愛美爾噶嘛，即係假噶嘛，即係佢冇佢小説嚟。咁所以即係後來伏爾泰都有批評啊，話佢即係虛偽啊，話佢假啊，即係咁。但係點都好咧，依個書或者佢依套啟蒙嘅想法咧。是後來影響好大，我哋都要講，即係講啟蒙時期，通常都會講盧梭係一個影響力好大對於育兒嘅一個諗法。咁多少少同今日都有啲接近。 嗯，其實你講到育兒呢方面咧，其實喺中國嘅古代咧，你好多醫書其實你都可以反映到咧，佢哋對於即係兒童點樣健康成長咧都好關注。咁啊，當然最早即係特別，其實喺宋代嘅時候咧，已經開始咧即係有。幼兒科呢一個嘅專門咧，已經開始越嚟 係， 一個叫小兒科或者係叫幼科啦。咁咧就會走咗出嚟。咁當中咧最重要嘅表現當然就係晚泉啦。咁佢其實裏面都講到有好多關於點樣令到個小朋友健康成長。咁當有啲幾特別嘅，最重要咧係就係啱啱出世，即係你知 B B 仔出世咧，佢其實會面臨住好多嘅危機，佢有機會就係佢其實出到世已經係件好好嘅事。咁點樣令佢可以真係過到佢個初生期咧，亦都好重要。譬如第一樣嘢就係佢會要求就係要 即係出世佢未喊之前咧，就要用一啲嘅布咧、棉布咧，就塞入佢個口嗰度咧，嗰、那個就叫做塞嘴。咁當中咧，塞口，咁個塞口其實亦都叫靜口咧，就係將佢咧口裏邊含住啲有啲胎毒嘅嘢咧，抹咗出嚟。 啲羊水 係啦，咁然之後咧就再俾個小朋友喊。咁然之後有樣嘢都比較特別咧，就係以前咧就。最送之前咧就幾提倡咧，就係、個小朋友出世之後就要幫佢沖涼嘅，即係洗走咗佢身上邊嗰啲胎毒。但後尾咧就驚佢哋會著涼，即係驚佢著涼之後咧，咁就所以就叫做三洗，即係第過咗三日之後，你先要幫佢洗沖涼。咁而另一方面比較緊要一樣嘢咧，就係、關於佢條臍帶。因為其實臍帶咧，原來當時咧，即係因為未有咁好嘅消毒技術啦，即係點樣剪嗰個臍帶，而導致個小朋友唔好有傷口發炎而感染。我哋而家用我哋而家科技知識，就係其實會好容易就會出現咗一個叫做新生兒破傷風呢個病。咁呢個病其實冇得醫噶嘛，完全因為當時未有抗生素。咁所以一定係會死，所以當時咧其實有好多啲文獻啊，啲醫師就教咧點樣去要用一啲即係最好就消斷佢，因為用呢個方法咧，你就可以將消毒殺菌。咁如果你即係唔即係做唔到呢一個咁嘅過程咧，就好容易咧個小朋友咧就即係過唔到兩個禮拜咧就過身嘅啦咁樣咯，係。 所以見到就係即係喺前現代大家點樣育兒或者點樣去保住個 B B 已經好花功夫。其實以前大家咁啊點樣育兒啊有關嘅嘢，咁又點樣情況咧？ 我又研究啲好古怪嘅嘢，係啦。咁我因為細個嘅時候咧，我好中意睇通勝嘅，咁咧睇入邊好多圖啊嘛。 細個睇通 勝係啊，怪我呢啲字 怪怪到。 因為入邊咧會睇到一啲圖咧，好得意啊！我以前覺得啲點解啲河童喺度嘅係咪？啲河童咧點解會將啲細路仔又捉咗佢，又俾鐵鏈佢啊啲咁樣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後屘我。即係去研究一啲兒童嘅時候咧，咁原來發覺佢其實係一啲民間智慧嚟嘅，點樣去照顧一個小朋友？咁因為咧，小朋友先阿婉嫻都講啦，會經歷咗好多咧，即係災難嘅，同埋嗰啲危險啊。咁所以呢啲圖咧，其實就係話俾我哋聽咧，啲小朋友咧，其實佢會經歷啲乜嘢災難？咁我哋就稱佢為關殺嘅啫。但其實係佢包括嗰啲係兒童健康啦、兒童心理啦，或者係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咧點樣去保存佢嘅安全啦。咁呢度我就即係因為唔可能將所有嘅嘢擺曬出嚟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入邊咧，譬如話佢講到咧有呢個水火關咧，咁其實就係叫啲小朋友咧要遠離嗰個嘅爐火啊，咁呢個就好正常係嘛，即係呢個日常生活裏面，咁就嗰啲雷公關嗰啲就即係聽雷嗰啲啦。咁另外咧，咁好啦，咁但係呢啲關咧，你逐樣去過咧，咁或者係我哋唔知會唔會係會經歷噶嘛。於是咧，啲媽媽就一次過啦，咁就象徵式地咧帶佢過關啊，行橋，咁咧就好似過曬嗰啲關啊，咁呢啲災難咧就唔會發生啦。 一站式服務啊， 係咯，幾好啊！咁咧，但係呢個亦都係咧，我哋以前細個唔知有冇啦，因為我就試過啦，就係、你覺得細路仔都驚養唔大啦，你就揾個勁啲嘅就照耀佢啦。咁所以咧就將佢咧就賣咗俾個神，或者係叫契咗俾個神，咁咧就等到個神係可以保護佢咯。咁呢啲咧就係我覺得就係好民間性咧，點樣去保育一個小朋友咯。 系我哋卖咗啲嘢啦，即系广东文化卖懒都有啦，系嘛？借咗啲衰嘢俾人啊，或者依靠啲神灵卖咗俾佢，咁啊揾佢照住，咁就可以安稳咁度过啦。 除咗小朋友改嘅名要好，阿猪阿狗啊，好差咁样， 要 保住佢条命。 嗰个 冤，即系唔好改到好似好劲嗰啲啊嘛，英明神武嗰啲咧， 即系唔好反永聪咁样咁聪明咁样唔得啊。 系咁啊，就系改错咗咯，叫永聪，结果永蠢啊，真系。所以就呢就系真系好棘手， 懒得糊涂啊，家 系啊，好啊，真系可惜个世界要你精进啊。不过咧，我哋头先听咗大家讲咁多啦，即系关于儿童，因为隐约好似见到其实关注儿童嘅嗰个程度系随住个时代一路咁越嚟越多。由我哋第一节我哋讲啊，根本我哋都冇儿童呢个 concept， 或者头先阿家齐讲咗好多年纪啦，即系开始由 age 开始啊，或者系。遠行講醫學上面去照顧佢，或者嘉琪講好多小朋友其實喺爸爸媽媽眼中係咩回事？大家會越嚟越緊張細路仔。不過我喺度諗點解兒童史會可以發展到出嚟咧？或者大家對兒童嘅關注，肯定係同個社會嗰個發展係有密切嘅關係。即係譬如如果我哋回顧可能清教徒式嘅生活，即係可能早期新大陸。咁你發覺佢哋移民咗去，佢哋係開拓性質噶嘛，跟住嗰啲新移民啦，即係英國去嘅。佢哋其實佢哋嘅家庭入面，嗰啲小朋友好大程度上係愛嚟肩負一個家庭成員同埋開拓個生活好重要嘅工具。 咁未必一定會關注咁多嘢。但係隨住個知識嘅演進啦，社會不斷咁進步啦，物質條件越嚟越豐富啦，再加埋可能小子化，即係我哋會同個小朋友嘅關係會越嚟越密切，而我哋對於個小朋友成長嘅環境會越知越多。當一個咁嘅環境形成嘅時候咧，我哋對個小朋友嘅關注就會越嚟越緊密啊。咁所以嗰啲親子關係先至可以建立出嚟，大家會關注到原來大人同小朋友之間嘅關聯係好緊要。 係啊，仲有嘉琪嗰啲嘅例子是一個好重要嘅，就係話未有現代科技，未去到咁嘅長嘅地步嘅時候咧，小朋友最關心嘅部分咧都係解殺。簡單講就係咩咧？就係唔好死，係咪養得大？呢個咧可能就係當時嘅父母嘅最重要嘅關懷。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只係講咗兩節嘅兒童史嘅問題啦。咁其中第二節咧講咗好多咧點樣去即係生育嘅時候啊，種種嘅情況啦，或者兒童喺大家心目中嘅情況係點。咁但係我哋講即係做家長啦，大家咁做小朋友最大嘅可能一個部分咧，就係教養嘅部分，即係點樣令佢成長，點樣去教導佢咧？可能係我哋家長平時咧最焦心啊，即係每一日勞碌咧就係諗嘅咧就係依樣嘢。咁我相信今日嘅現代嘅家長對依方面咧就非常之關心嘅，幾乎冇乜家長咧話。冇所謂啦，求其啦，絕少有啲咁嘅情況。咁但係古代或者以前或者一直嘅發展係點樣嘅咧？咁大家都可以講下。 我其實最想提咧、就是，就係即係頭先我哋講到兒童係過咗個生死關口， yeah. 即係或者佢已經唔使擔心佢係咪會存活嘅啦。咁我哋就可以即係做家長嘅人咧，就可以開始擔心佢嘅教育嗰啲問題。咁而咧，譬如我哋睇喺中國傳統社會裏邊咧，即係真正開始對於兒童嘅教養咧。是比較關注的就是宋朝開始啦，有不少蒙學的著作、即是所謂蒙學的著作，《千字文》啊、《三字經》啊，即等等，即那類咁嘅著作出現了。咁啊，但我哋都睇翻宋朝咧一個好有趣的時代，就是物質比較豐盛的時代。咁真係可能係衣食足，然後可以去講到榮辱嘅嗰個時代啦。咁啊，亦都要翻去頭先我哋嗰個問題啊，就係究竟教育嘅目的係啲咩嚟？即係我哋想個小朋友，即係最後得到點樣嘅教育，佢然後成為點樣嘅人啊？咁啊，即係個所以佢個教育嘅目的同埋教育嘅內容係非常之有關係嘅嘛。即係如果所有嘢都係傾向於係科舉準備嘅。一個教育嘅咁係一個應試教育，咁自然教嗰啲內容就唔會諗到有咩科學思考啊，即係嗰啲咁嘅嘢㗎啦。咁頭先阿卓然咧，我都提咗一點啊，好重要嘅就喺、啟蒙時代，譬如盧梭啊呢啲咁嘅重要嘅思想家咧，佢哋提倡嘅一啲理論啊，即係譬如可能係傾向自然嘅，唔好學咁多字嘅啊，即係俾佢多啲可能係個性嘅發揮。好，但係我哋再要去諗清楚，就係小朋友嘅時代咧，佢係智商最高嘅時代，係、即係佢係極速吸收好多知識嘅。咁你嗰時想擺啲咩落去咧？咁啊，即係盧梭就係主張唔好擺咁多文字。 系啊， 咁啊，但系就摆多啲可能对自然嘅观察啊，即系同世界嘅 关系去学习世界。 咁、但系即系呢啲系一啲理论嚟嘅，即系究竟点样先可以使到嗰个小朋友系受到好嘅教育？即系好嘅教育系、即系我哋理想中嘅教育。咁呢样嘢先系重点啊！嗱，我哋譬如睇翻喺北宋开始嗰啲启蒙书咧，佢哋系。字嘅教育嚟咯，係、咪？即係千字文啊，嗰啲係即係要佢哋開始懂得點樣去閱讀，咁啊，然後即係掌握到閱讀嘅工具，自己去即係再受教。咁而譬如再睇下阿朱子好多朱熹啦，即 係 唔同嘅一啲對啟蒙嘅一啲教導、一啲介紹，嗰啲咁嘅對啟蒙有關嘅嘢，甚至乎喺嗰啲日用類書裏面係出現嘅，即係通性嘅前身啦。即係所以係任何嘅父母，如果只要識字，就可以用嗰啲嚟教啲仔。嗰啲同蒙須知啊，譬如朱熹裏面講啲咩咧？哇！如果係， 所以同蒙須知，你睇落去，你會覺得哇！呢啲係細路仔要知嘅嘢嚟嘅咩？ 或者我感覺爸咁教我啊，大鑊啊！ 即係 唔可以跑，唔可以即係唔可以掉，係啊，就要好乖。仲有極端到係咩啊？即係如果係同尊長出遊啊，係要企喺佢嘅。左邊係右邊， 右邊 咁，然後咧同佢哋住咧就要住喺佢哋嘅左邊。 係 啊，即係呢啲咁嘅咁嘅位，你其實諗下，可能一齊行嘅時候，即係佢你可能企喺佢右邊，佢望你容易啲。咁啊，即係總之係有啲咁細節嘅要求，所以諗下喺嗰個即係同盟嘅教育裏面，係兒童係要 點樣嘅，係要守好多規矩，係要喺一個咧成人嘅規範裏面生存。咁啊，即係所以啊，朱熹嗰個即係同盟裏面第一句係咩啊？就係、是、黎明即起，灑掃應對。係啊，小朋友係要瞓好少嘅，好早起身嘅。哇！呢、這個完全同人嘅天性 相反。唔係老人家先瞓得少，唔係 呢個觀念好似同 違反近代嘅， 違反曬近代嗰種健康嗰個思想。因為但係其實都你會睇到就係、是。兒童教育咧係好明顯一種時代同埋一種即係大人一種對於將來大人嘅一種要求嘅投射咯，即係睇見朱熹咁嚴謹嘅要求。我記得嘉琪同我講話，朱熹細個畫嗰啲畫畫， 佢細個人哋小朋友喺度玩嘅時候，佢喺度做咩咧？佢喺度地下畫八卦。 你叫我哋畫都唔識， 勁八卦。即係我唔知，即係真係神童啊！ 嗱，我哋講翻啲，即係我哋身邊可能都有，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啲咁嘅屋嘅朋友，即係可能佢自己冇乜興趣讀書，唔係好中意讀書，咁、但係佢咧就會叫個仔女咧就 不斷讀啊， 不斷讀書，咁然後咧佢就會話啊，你學乜嘢學乜嘢，但係佢自己就唔從來都唔做，佢最中意就係、是。即係睇電視瞓覺，然後睇烹飪節目咁就過日子。你明背後講咩？ 完全明 白。但我就會話你點解會將自己唔想做嘅嘢，自己都做唔到嘅嘢、 啊， 你係冇能力又冇興趣，冇緊要係冇能力唔重要，但係你冇興趣做嘅嘢、但係叫個仔女同你做咗佢。 咪最攞命，如果當個小朋友都明確表達我冇興趣， 係啊， 點解你仲要強加喺佢身上？ 但係即係其實係好可怕嘅一件事嘅、即係喺育兒。某去到某一個極端嘅時候，就係、是、自己嘅做得不到嘅，即係我哋用心理嘅講法，即係你有好多嘅症結嘅，即係你好多嘢係積埋咗，然後就投射落去下一代度。咁呢個咧可能係育兒好大問題。正話朱熹都係，我話朱熹可能是一個好好嘅理學家、但係佢未必係一個好好嘅家長。或者如果咁樣教小朋友，小朋友肯定係困死籠嘅，真係，即係冇乜出路可以。咁我話依種未必係一個好嘅，即係兒童嘅發現嘅方式啊。 即係如果回顧睇翻，可能古代嗰啲文獻咧，我自己印象最深刻係清代李煜秀嘅《弟子規》，即係《弟子規》係好正。即係你諗下佢個 pattern， 佢全部都係三字一句，三字一句。咁然後譬如嗰話咩出門口就要話俾阿媽聽啊，翻嚟第一件事啊，要面向媽媽講話，我翻嚟啦咁嗰啲咧，即係。有啲似咧，今日如果我係古今對照咧，麥兜式嗰種咧，我記得我細個我小朋友話臨瞓前佢話爸爸講個故事俾我聽，我話好，我攞本麥兜同佢講話，從此有個小朋友佢唔孝順父母，後來他死了，即係呢一種係完全咩？呢啲係咩教育咧？即係其實好純粹就係你將你自己本身嗰種功利啊，即係我期盼。我養大你，然後你將來點樣對我呢一種咁樣嘅嗰種潛意識，自幼就不斷咁樣 灌輸俾你。呢啲叫不孝殺，咪又係關殺嚟，不孝殺 係咪？我個仔會帶我過橋啫。 元代嘅廿四孝故事係啲洗腦教育， 就係洗腦教育，完全係洗腦教育。嗱，佢寫咗出嚟，頭先阿嘉齊講，其實教育嘅目的係咩咧？中國好簡單嘅啫嘛，就我哋就要教剛純倫理道德咯，就由最細節嘅嘢開始教起。所以嗰啲咩企喺長輩隔離要點樣啊？即係話好似韓國今日仲流傳緊嘅。就是同呢一个长辈饮酒干杯，你个杯要低过佢，即系呢一类咁样嘅好细节式嘅嘢咧，完全系反映晒成个教育佢传承落去嗰套学问。其实佢想要我哋嘅下一代系点样样？咁其实个小朋友系冇自己嘅自主性，可能佢净系为咗 fulfill 父母嘅 expectation 而生存同成长。 你需要谂起阿孟母，喺呢个古代真系一个怪兽家长， 怪兽家长， 因为佢系完全唔会谂阿小朋友，其实佢可能你住喺边一度，佢遇到啲咩小朋友，其实嗰个系个生活嘅一部分嚟噶嘛。佢可能同嗰啲小朋友去玩嘅时候咧，佢认识咗个社会系点样。 冇错。 但系个妈妈就用自己嘅角度去谂咧，就系、是、如果你近呢啲小朋友你近墓地嘅咧，其实你就会学丧葬啊嗰啲，即系可能会变成为嗰啲丧葬师啊。 喂，嗰啲专业知识嚟，不知几好。 系啊，呢个专业嚟噶嘛，呢个系人会生活经历嘅嘢嚟噶嘛。咁如果佢遇到喺个肉档隔篱，又会惊佢咧会学咗买卖啊呢啲，会做商人喎。咁啊，所以不停咁搬迁。咁所以呢个我觉得佢就最后佢又拣到系一个喺学校隔篱啦。不过其实都几闷， 唔系啊嘛，大佬。仲要平時翻學已經辛苦，仲要住喺學校隔離。 咁如果根據孟母嘅原則嘅話，咁我哋就唔可以住屋邨嘅啦，應該 係啦， 因為太低下階層啊嘛。 土地問題 啊，有關教育呢一點咧，即係有啲嘢都可以討論。即係譬如我哋話而家我哋講教育史啊，即係討論世界各地啲唔同嘅教育嘅情況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咧就係入學率啦，即係究竟有幾多人係會讀書嘅。咁咧就有普遍嚟講咧，研究教育史嘅人咧都會咁講，佢話咧有一個觀念咧叫做咧儒家文化圈 即係瑜伽文化圈，即係日本啊、東亞啲地方嘅地方嘅入學率咧，係會高啲嘅。 嗯， 咁佢話係高過其他水平，係咩意思呢？就係話係你冇公立學校，冇一個學校嘅資源俾你，嗰啲人咧會有想方設法 push 自己仔女讀過咗佢可以有嘅教育水平。即係譬如話，我哋有義務教育，譬如九年咁樣啦。咁九年之後咧就唔讀嘅。即係好多社會就唔讀咪唔讀，但係儒家文化社會咧，任何階層都好咧，都會 push 上佢上一個階梯或者兩個階梯，係直接導致到可能會好多私立學校啊，好多情況係有一個嘅變化。咁香港係有啲咁嘅情況。我哋話喺50年代嘅時候，大家都可能聽過有升中入學試，好強嘅一個關卡。咁但係其實升中入學試嘅意思即係叫你唔好讀啊嘛。即係我哋政府嘅資源咧，就去到初學、小學就搞掂啦。你中學其實你唔使讀嘅啦，咁你就踢走一班人。咁結果咧係咩？大家家長就逼佢話一定要去嗰啲私立嘅初中繼續完成學業，甚至 push 到佢咧要讀私立嘅高中。不過咩意思咧？就係話這個儒家文化圈對於教育嘅慾望嘅需求，或者望子成龍嘅心切咧，係超乎咗政府可以 fulfill 或者做到嘅嘢。咁然後所以變咗 push 到政府咧，唔得，我哋要整啲學校啦，因為搞唔掂，因為太多私立學校，我哋要整個公立又有整嘢，然後又要整個即係啲嘅一個教師嘅培訓嘅機構，所以先就後來我哋聽好多嘅即係教學院啦，唔同咁一步一步咁樣見。代表啲咩咧？就係儒家文化圈咧，你可能批評佢就係話咩咧？佢望子成龍好深切。但係佢嘅優點係咩咧？佢就係直接令到一個文化裏面咧，嗰個識字率入學率咧係有一個非常高嘅水平。咁我哋話我哋中國係嘛，即係文化上或者文學啊、文字上嘅文化嘅輝煌咧，係的確係非常之厲害。咁呢個可能都係我哋儒家文化即係育兒之下咧，即係一個即係比較好嘅一個作用。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頭先提到話我哋即係西方就啟蒙啦，但係其實中國嘅啟蒙咧都係一樣，佢其實係由細個開始，佢喺媽媽肚裏面就已經執啲教育俾佢嘅，到佢成人之後咧，就喺屋企裏面就不停咁教佢識字啦，再到佢六七歲嘅時候，可能即係出去讀書嘅時候咧，又再學寫字係嘛，寫字啦、識字啦、背書啦，係咪？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話，所以中國嘅啟蒙咧，個細路仔係一個空白嚟㗎。但係我哋就不停咁塞啲字啊，塞啲知識入去俾佢。但係嗰啲知識咧，全部都係啲大人嘅知識嚟嘅，就唔係話佢即係可以係話玩啊、體育啊呢啲嘅裏邊咧去獲即係獲取嘅知識嚟嘅咯。 所以其實都幾有趣，中國人咧都幾辛苦。雖然我哋話我哋嘅 topic 係可憐天下孩童心，我哋揾翻小朋友，但係喺揾小朋友嘅過程入邊，其實我哋都會同時發現啲 parents 即係嗰啲家長，其實佢做緊啲咩？譬如中國嗰啲可以好荒唐嘅，就係譬如同樣式嗰啲啦，即係關注埋你將來嘅婚姻啊咁樣。不過雖然同樣式，我其實困惑咗好多年嘅同樣式。 同樣式即係幫自己個小朋友穩定老婆。 係啊，但係其實呢個我成日都一路都覺得係啲阿爸嘅陰謀嚟嘅啫， 即係老爺陰謀， 即係啲老爺。然後嗰個畫面咧就係一轉轉咗去個畫面喺個大廳度咧，個老爺追住個新抱咯，跟住個新抱喺度話老爺唔好啦咁樣，跟住個老爺仲要話你嗌到再大聲都冇用㗎啦咁樣，嗰啲咁嘅畫面，即係我哋一路喺度諗咗成件事就究竟同樣式係愛嚟做乜嘢咧？即係你係咪即係繼續香燈傳宗接代？點解關注個小朋友關注到一個地步，就係我連你下一代，我連你段婚姻都幫你鋪設埋，咁樣叫做一種即係關愛。 小毛咧好在咧就唔係生於古代啊！如果唔係咧，可能佢咧就係一個變態嘅老爺啦。不過咧，我要講嘅咩咧？喺《沈從文編成》裏面咧，都有同樣式嘅故事。咁嗰位同樣式生活咧，又未必係生活得太差，佢仲肩負咧照顧佢個丈夫嘅責任。咁啊，下一節咧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我哋聽完呢個變態老爺范小毛講個變態情況之後，我哋要請嘉齊問下， 嗰個電影畫面啊，唔係我啊， 唔係 我 啊，唔係本人， 一定唔係你嘅，我知道一定唔係。 佢只係想神往啫， 神往 血往。 我哋要幫手搞清楚嘅，即係喺法律層面上又係點啦？要咁嘉齊講下，喂，法律有冇啲咩可以保障當時兒童，或者其實喺古代嘅兒童同法律關係係點樣？ 唔係嗱，我哋今日講兒童咧，好明顯就係十 八歲或者十六歲以下，總之係唔可以買煙啊。譬如可能某個年齡，咁呢啲係為即係話因為唔可以飲酒，呢啲係喺法律上面有定義。即係我所以即係話到我哋中國可能係比較早嘅時間係定義咗或者發現到兒童咧，就是、因為喺中國傳統嘅法律裏邊咧，即係確實係即係譬如喺唐律裏邊就已經有啲可能對於咩叫做幼啊嚇幼嘅人啊，即係皮幼嘅幼，咁有一定嘅規定啦。咁啊喺唔同嘅律文裏面啦，咁啊即係最主要咧，我哋喺邊度發現兒童嘅咧，就係喺謀反大逆嘅罪行裏面，通常俾人滿門抄斬啊咁樣啊嘛， 係 咪？即係主犯係凌遲，跟住其他嗰啲就斬頭咁樣。但有啲咩人可以喺你同一個家族裏面係唔使死嘅咧？女人啦，係啊。咁啊，但另外如果係男性嘅話咧，就係年十五以下，即係十五歲，即係而家係十四歲以下。就可以咧，免死。咁啊，但免死就即係譬如明律就入官為奴啦，即係做奴隸咁。但係即係起碼都喺一場全家會死嘅災難裏面，即係你可以幸免於難嘅。咁啊，仲有啲咩場合係即係個兒童係被法律可以去定義嘅咧？譬如我哋知道有一個叫做老友不孝順嘅一個條文，咁呢個條文到明朝先出現嘅。咁呢個可以話即係明太祖對於即係佢哋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咧喺法律上面一個保障，孝順也者就係喺即係審問刑罰，即係審問案件裏邊咧，即係用刑求啊，咁啊即係對佢哋施刑。咁十五歲以下就係可以免受刑訊嘅。咁所以即係有啲處境出現，譬如係有小朋友佢偷嘢，咁啊究竟係咪會被處分或者點樣被處分？嗱，如果佢認嘅話，可能都係照翻正常嘅罰則嘅。不過如果佢係我陣再講多啲啦。咁而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就要按要孝順嘅。咁但係即係喺如果佢死口都唔認嘅話，咁就不受即係不被孝順啦。咁啊，即係自然就好難入到佢罪。咁另外就係譬如喺明代嘅法律裏邊啦，咁喺唐代都有噶啦。咁啊，類似嘅法律就係嗰啲年紀太細嘅人咧，佢哋可以贖罪嘅，即係用錢或者用其他利益啊等等嘅方式咧嚟到去代替真正執行刑罰嘅。咁所以即係都會判刑。咁但係嗰個處分就唔會同喺年紀十五歲以上嘅人咧係一樣嘅，咁呢啲都可以話係喺法律上面即係難得咧，對於小朋友咧係真係有一啲比較確實嘅保障嘅。另外仲有啲比較血腥啲嘅情況啦，即係譬如係即係男童，如果係即係女童被強姦，我哋都知呢個世界上可能。咁但係男童被男人強姦，即係男童性戀嘅行為，咁又點樣咧？咁即係到咗清朝，我哋知道即係同性戀呢樣嘢正式係被納入呢個奸罪，即係喺一個性嘅問題。咁而喺嗰個性嘅問題裏面咧，我哋睇到乾隆以後咧，咁出現咗一啲對小朋友嘅保障，即係如果係嗰個即係被奸者係八歲以下嘅小童啦，咁嗰個罪犯係要斬頭嘅，死刑嘅。咁但係如果八歲以上咧，就係可能按照普通人嘅處理，咁可能係杖刑啊，咁樣就處分到嗱，即係由此可以睇到，即係喺中國嘅法律嘅發展裏面咧，兒童嘅角色、兒童嘅權利咧，係即係被重視、被保障咁，同並且係有特權嘅。 係，同埋如果即係乾隆時代已經有啲咁嘅情況，其實都幾文明㗎，我相信。即係相對即係二百幾三百年前已經。係有啲咁嘅保障係非常之好嘅一個。 如果係講成文法典嚟講，中國嘅法律從來即係喺十九世紀以前都係超越全世界， 好成熟啊！ 歐洲係冇嗰個概念，要保護兒童嘅概念。 咪同埋佢成文法典都冇真係正式去成立，即係譬如英國嗰啲係行習慣法嘅，即係之前嗰啲判例嚟到去即係做佢哋嗰個法制嘅基礎嘅。法國譬如係拿破崙法典先真係正式，可能係學習咗中國嗰套成文法典，然後即係吸收咗啲觀念上去。所以即係明文規定對兒童或者即係咩叫兒童啦，同埋對兒童有保障嘅，即係中國係開咗個先河，並且全世界好領先。 咁啊，感覺上就係如果即係你對比翻歐洲，可能有好長時間其實小朋友。在個法律上面對他的嗰個重視啊，或者個定位都是模糊的。即係我哋聽到啲記錄就係講話，可能在呢一個中世紀嗰陣時，如果小朋友犯偷竊罪，分鐘會被人吊死。即係可能講緊個細路仔係七歲八歲偷牌朱古力，跟住 被吊死喎、嗯，即係用我哋今日嘅眼光睇，即係成件事，你只可以用情何以堪四個字嚟形容，你覺得好荒誕。 所以其實亦都係反映緊就係大家點樣去對待兒童，即係點樣去睇兒童呢一個個體。即係可能有啲就會覺得就係話，好可能喺歐洲嗰度，佢根本就覺得佢哋個地位係冇嘅，甚至乎佢賦予咗佢一樣就係佢其實已經可能有咗一啲成人嘅一種嘅判斷能力。所以其實佢嘅犯罪，佢即係用一種成人嘅角度去判斷佢。就冇用到真係一個即係用會諗佢其實佢心智係咪已經成熟咧？佢背後會唔會人主使啊？即 係 同我哋而家嘅對於兒童嗰種嘅假設性係有好大分別。 係同埋我哋話兒童發展其中一樣好重要就係話兒童咧同成年人其中一個關鍵分別咧就係兒童唔識得點樣延後享受嘅。然後享受的意思即係話你做完呢樣嘢十年之後你就會得到成 果。 係 啊係啊啱。 兒童係唔會明白十年咩嚟㗎，佢冇嗰個觀念，但係成年人就明嘅，即係佢知道啊，你幾十歲之後你就會點，佢就知道我可以延遲嗰個享樂。咁因為呢個係，所以同埋第二樣嘢，佢得到個回報要即時。咁所以正話嘉齊講得好重要，就係、是、我、哦、偷竊或者好多嘅罪行，如果低過一個年紀，佢係可以被其他嘢取代，就唔使罰嗰個刑罰。不過代表啲咩就係佢哋知道有啲小朋友其實係冇辦法，佢哋係。佢哋可能肚餓就一定要去揾嘢食，你唔可以吊死佢，因為佢肚餓唔可以話、嗯哦、你忍住肚餓啦，你唔可以犯法。對佢嚟講，依樣嘢本身係更加重要嘅一件事。咁背後亦都係代表啲咩？就係話可能西歐嘅情況，可能要去到心理學嘅發展啊，知道成長嘅過程啊，唔同嘅階段啊，慢慢先至了解到啊，兒童其實唔同嘅年齡嘅階段咧係需要差別俾到佢。咁呢一個部分，我哋會見到可能中國雖然冇嗰個現代心理學嘅變化喺度，但係都對童年或者對年紀輕嘅人有一個即係更加好嘅關注。 我覺得頭先阿祥講一樣嘢好緊要，就係心理學。 嗯， 即係我哋如果我哋今日主題係講兒童史啊，即係講兒童喺歷史研究上面可以扮演一個咩角色？如果我哋睇一個課題嚟去睇嘅話咧，其實兒童史出現係好短嘅時間，即係可能我哋會講翻1960年。菲利普·艾利斯嗰本即係講兒童嘅專書，係兒童的世紀嚇，可以話係一個兒童史嘅開端啦。咁但係點解呢幾十年會突然間突飛猛進咧？我可能想套用一個今日我哋發生喺今日嘅事件，可能可以有少少嘅啟發去睇到，就係兒童史嘅演進應該係同頭先卓然講心理學啦、兒童教育啦等等呢一啲咁嘅好多專門好科學嘅學科緊扣住。即係我舉個例，30年前咧。我哋好少當譬如話自閉症呢一類咁樣嘅詞彙未廣泛被利用同埋認知之前咧，其實我哋係好少小朋友會有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好難將佢歸類成呢一個光譜。但今日你發覺好多，好容易我哋就會話，可能有啲小朋友係喺自閉光譜入邊，可能佢係ADHD 呢一啲被歸類咗好多，然後我哋會好多嘅資源撥落去專門去照顧或者教育。呢一類咁樣嘅小朋友，個原因係因為我哋隨住知識嘅積累啦，隨住呢一個兒童教育心理學嘅發展啦，我哋會越嚟越容易發現更多小朋友可能疑似係屬於呢個光譜入邊。咁呢一個咁嘅情況就係力，其實係背後係象徵住啲咩咧？就係我哋對小朋友嘅關注程度越嚟越高，而且我哋亦都撥放更多嘅資源同埋焦點落去關注小朋友，所以我哋先至會睇到呢一個咁嘅情況需要正視，而呢個正視亦都刺激咗兒童史嘅發展。 其實我哋諗下，即係諗下以前啲小朋友可能就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講咁多嘅保護， 係 啊，咁嗰時候係咪即係參與埋勞工市場啊，做埋童工啊咁樣嘅咩情況咧？ 咪即係我哋睇以前你都研究過妹仔啦，即係妹仔啊，或者係頭先其實中國我覺得同西方咧某程度上都好相似啊。咁因為本身嗰個細路仔嘅體型上咧，其實好適合一啲比較係啦礦工啊，即係要轉動啊，去煙通嗰啲啦。咁但係我哋雖然我哋中國就冇咩煙通啦，咁但係童工咧即係容易俾人剝削啊，我覺得。細路仔喺我哋中國嘅某一個形象上咧，就好似真係弱勢社群嚟㗎，佢係社會嘅一個好低層。咁所以咧，其實你發覺就係好多，如果我哋要剝削一啲嘢嘅時候咧，經濟上剝削啊，或者某啲嘢嘅時候咧，都會係從細路仔嗰度開始咯。所以我成日覺得咧，好得意嘅係咧，以前我哋睇一啲文獻咧。如果你話啊戰亂嘅時候啊，第一個咧會食嘅係咩先咧？就食細路仔先，跟住先食女人，跟住就食。即係冇得好食， 唔捨得食就交換大家嘅小朋友嚟食 咯，係咯， 逆子而食啊！ 因為唔反抗嘛， 係啊，即係細路仔係冇意識可以反抗到噶嘛，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就呢一個，不過頭先嘉齊都講啦，即係其實我哋中國都有 對於兒童係有啲嘅保障嘅。咁、但我覺得呢種保障咧，因為我哋本身就係一種道德嚟噶嘛，呢個係我哋話慈幼係一種道德嚟噶嘛，係大人嘅一種實踐嚟噶嘛。咁所以喺法律上，咁我覺得其實好多位咧都可以見到，其實都係保障到兒童咯。咁譬如頭先嘉齊講到一啲盜竊啦，咁或者係殺人都有㗎，即係喺一啲文獻裏面都會見到細路仔都會殺人㗎。咁、但係我哋中國嘅記載裏面咧，好多咧細路仔，即係記載唔多，但係好多細路仔嘅記載咧，佢會關顧到就係細路仔殺人嘅時候咧，佢係咩年紀咧？佢殺人嘅動機係啲咩咧？佢只不過如果係玩之下唔小心殺咗人嘅咧，其實都係好簡單，佢唔會話即刻立，即係佢唔會有死刑呢樣嘢咯。咁、那個細路仔可能真係話屋企人啊會俾錢啊，咁就係贖罪啊。咁呢個都係有嘅咯。咁但係我覺得咧喺民間裏面咧有另一個嘅一面嘅，因為頭先嗰個法律啊嘛，已經去到死刑嘅層面咧會見到呢樣嘢。但係民間裏面咧，如果你玩嘅時候我殺咗你屋企嘅細路仔，咁點算咧？咁佢哋多數就係話報仇咯，你交翻你個細路仔出嚟。係嘛？俾我殺翻，其實就係私下解決咗呢樣嘢咯。咁所以細路仔都嗰、那個權力上咧，我覺得就係喺個法律上，我哋可以睇到就係官方嘅、但係民間裏邊咧，其實可能就係有另一套嘅處理方式咯。 我覺得喺中國同埋喺西方咧，主要對小朋友嘅理解保障咧，即係有唔同嘅方向。中國人有即係可能重要之處就係認同細路仔係唔完整嘅成人。咁、所以有適當嘅保障，而西方近代嘅發展咧，就認同細路仔唔係同成人一樣，係另一種另一種人咧，重心係即係以一個特別嘅方式嚟處置 嘅。係咯，正話咧就係講嗰個即係童工問題咧，嗰、那個保障，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例子，最後可以講嘅咧，做一個結語咧，就係、是、我哋香港嘅義務教育咧，之所以成為事實咧，其實同當年咧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簽署咧，我哋嘅童工嘅比率咧係低咗一年有關係。咁所以代表啲咩咧？就係、是、童工問題之後咧，就係、是、教育嘅問題。